朝鲜人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征遇难者遗骸奉还会8月6号在日本东京举行。在朝鲜人被强征真相调查团等总联各团体和日本有良心的人士的帮助下，大量发掘了解放前被拉到日本，在兵工厂、军事基地、铁路铺设工地和煤矿被残酷的杀人劳动折磨而死亡的朝鲜人遗骸。最近经过各团体的努力，东京某寺庙的遗骸中有30多具遗骸可以安葬在故乡。参加者为遇难者默哀。